争也不争，你咋会不从，也免得爹娘向你争日提供，咱夫妻洒泪分别一分情。花哈饿死了，